的人啊，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手笛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谁用青春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人正唱着这个啊，我最爱的歌啊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是我满心转我有你的火啊。 刺经过回忆身边，跟着他又见到昨日那个少年，告诉他长大后最不同的一点，当面对离别我会更容易谅解。我知道成长总会有很多妥协，在心中仍旧住着骄傲的少年。有人说幻想总会被生活瓦解，而我的奇迹总会出现在明天。珍藏在记忆里的那张脸，它悄悄地走远，我却来不去告别。怎么才能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约？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次幻觉？记忆中的我们有多么不顾一切，真心的汗水真实的笑脸定格在那个夏天。住着骄傲的少年，有人说幻想总会被生活瓦解，而我的奇迹总会出现在明天。珍藏在记忆里的那张脸，它悄悄地走远，我却来不及告别。怎么才能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约？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次幻觉？ 夏天。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言，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次幻觉？怎么才能拥抱一直想到达的明天？难道说泪水才能表达更多一点点？按照约定，它也许已等待在终点，现在的我还一如昨天，站在风中的少年。

no words can say what my heart is feeling. I just wanna stop the world from spinning. Fired from anywhere. She's a joke, but everybody loves her. She is ugly, but she's my friend. Annabelle says nobody can hurt her. Annabelle says nobody can hurt her. Annabelle says

你不要再对着自己去撒谎， 你不要再对着自己去撒谎。 Come on, come on, I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I love me tonight. 打开你内心深处的那扇窗，让里面充满温暖的阳光。 I can see your feeling in my eyes. I want love, want love, make you high, high. Are you love me high, high? Are you let me high, high? Are you love me high, high? Are you need me?抛开你的寂寞，忘掉你的悲伤。 抛开你的寂寞，忘掉你的悲伤。 Come on, come on, I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I love me tonight. 告别你内心深处的所有迷茫，让里面充满温暖的阳光。I can see you feeling in my eyes. I want love, want love, make you high, high. Are you love me high, high? Are you let me high, high? Are you love me high, high? Are you let me? You're my angel. 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